是你和我，心儿是永远的琴弦，坚定也执着。相逢是首歌，歌手是 正中的瞬间， 呈现湿润脸颊甜蜜难眠，外滩的酒中上边没点， 我习惯爱旋转，追逐你日夜不断， 我喜欢雪透蓝，可睡在你的臂弯， 爱了断聚又散，哪怕多误差一秒 也能抱紧你至少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全分秒别再流淌，别赖在长谈成败寒惆怅，整点的吻别在最后一响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把短暂无限延长，别赖在长谈中败寒迷惘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， 不满不休都是这不争论在缠绕，多全的热情才是直觉里的最小，也许那天相遇的时候已经变绕，只要是数着回照就把心数着心跳， 曾经不满不休都是这不争论在缠绕，多全的热情才是直觉里的最少，也许那天相遇的时候已经变老，只要是数着回照就把心数着心跳， 我习惯爱旋转，追逐你日夜不断， 我喜欢雪透蓝，可睡在 钟摆好惆怅，沉淀的吻别在最后一响，拉着你旋转，手心的温暖，你还能不能把短暂无限延长，别赖在长谈钟摆好迷惘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，下一次吻别在哪座车站，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，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，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唉，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：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纪念我回去，你们刚穿新棉袍，纪念我来看你们，你们变胖又变高，你们可记得纸里荷花变脸庞，花少不愁没有颜色，我把树叶都染红，你们可记得纸里荷花变脸庞，花少不愁没有颜色，我把树叶都染红，纪念我回去，你们刚穿新棉袍，纪念我来看你们，你们变胖又变高， 收听的是 FM 联播网最新新鲜发行节目，我是 Elsa。送上了今天第三首 FM 首播歌曲，在上个周末呢才刚播映的电视剧《桃花小妹》的主题曲，主人翁陈桃花，也就是王心凌所演唱的《喜欢你怎么办》。

那那那那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、哦、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、哦、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呦嘿呦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呦嘿呦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在地上追、哦、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嘿呀嘿呀嘿呀嘿呀， 你不能飞，你